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身处俗世的凡人，为了亲近天上的上帝，用尽方法尖塔、高楼、巍峨矗立，抬头仰望一座座直指蓝天的教堂，令中世纪的教徒肃然起敬。曾经有人视这种哥德式建筑是暴力野蛮，不过今日这种以高大著称的建筑仍然令人赞叹，它的宏伟会令你自觉渺小，不过同时亦都令人骄傲。你有感觉到这份建筑意吗？ 欧洲经历战争频繁的中世纪之后，在十二世纪渐渐稳定繁荣。这个时候巴黎附近地区发展出一种称为哥德式的新建筑风格。哥德式建筑在结构上作出重大突破，例如将罗马式半圆形拱门改良为尖拱以增加高度，又运用肋拱穹窿以减轻钻石屋顶的重量，还建造非扶壁增加楼宇的支撑力度。这种新结构技术不但大大提高哥德式建筑的高度，更摆脱以往中世纪罗马式建筑惯常使用的厚墙，而令到窗户细小、空间幽暗的问题。哥德式建筑的结构和空间优点特别发挥在兴建教堂之上。哥德式教堂一改以往罗马式教堂的质朴造型，无论外观和内部都非常华丽。为了令信徒感觉上与上帝亲近，哥德式教堂强调垂直线条，建筑物通常都加上高塔或钟楼，内部空间亦比以前大幅挑高，而且内部装饰都采用垂直线条。这种设计手法令信徒不禁举头仰望上帝，加上教堂大量采用彩绘玻璃，令室内空间浸淫在一片七彩光芒当中，仿似非人间国度。 今集的建筑二咧，会同大家讲哥德式的建筑啊。咁我哋咧，其实喺欧洲旅行咧，好多时候都会见到哥德式的建筑。哥德式的建筑咧，令我嘅感觉咧，首先就系好高啦，好大啦，俾我嗰个宏伟嘅感觉好强嘅。咁而但系咧，首先咧，我哋都要认识一下，即系哥德式的建筑，中观嚟讲系啲乜嘢啦？又或者系其实哥德式建筑系喺边一个时期开始诞生，系喺边一个地方咧开始盛行哥德式嘅建筑嘅咧？咁我哋今日啦，三个主持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一方面哥德式嘅建筑啦。首先讲下哥德系啲咩嚟嘅咧，即系 具体嚟讲咧，即系喺罗马帝国衰亡嘅时候，即系之前都讲过咧，就有所谓嘅西哥德王国同埋东哥德王国系诞生过，短暂诞生过。咁呢啲咧，其实系一啲当时咧经罗马帝国内徙嘅蛮族嚟嘅。咁啊，所以咧，如果一讲呢啲哥德人嘅时候咧，就系咁佢哋内徙入咗嚟之后咧，就入咗法国啦，而喺公元四世纪咧就毁灭咗罗马城。咁所以一讲到哥德嘅时候咧，首先系一个形容一啲野蛮嘅蛮族嘅意思嘅。咁所以咧，佢带有一个负面嘅意义嘅一个讲法嚟嘅。咁即系话咧，当时即系法国呢啲咁嘅高卢地方嘅啲蛮族方式咁样嘅意思。咁所以用哥德咧，最早咧其实系带有贬义嘅一个形容词。咁但系当然啦，如同咧我哋喺艺术史上面咧常见嘅啲玩法咧，就系话嗰啲嘅对一种嘅风格嘅批评或者嘅一种风格形容咧，最早咧一定系由佢嘅批评者所讲嘅，即系话咧。 對佢有負面批評嘅人咧，反而更加能夠講出佢嘅獨特之處同埋佢嘅特色所在。咁所以可以咁樣理解咧，即係歌德嘅最早嘅一個意思咧，就係即係話喺法國呢啲咁嘅地域裏邊誕生咗一種同以前都唔同嘅一種新嘅建築嘅風格。 咁大概呢一個歌德式嘅風格盛行係喺邊一個嘅年代左右嘅咧？ 其實佢就盛行喺即係中世紀嘅末期咧，由十二世紀開始嘅。我哋之前咧都講過咧，即係因為西羅馬帝國嗰個滅亡咗之後咧，即係歐洲就進入咗一個中世紀嘅時期。咁呢個係一個即係長達一千年嘅時期嘅。喺呢個時期裏邊咧，即係整個歐洲咧就分裂成為唔同嘅王國啦，而且都成日都互相爭戰啊。咁喺北方咧，喺呢啲法國啊、德國呢個附近嘅地區咧，就開始咧演化出呢種叫做哥德式嘅建築咯。咁係緊接住咧，我哋即係上一集咧所講個羅馬式建築嘅，可以話係即係由羅馬式建築咧，慢慢咧演變成為一種咧好地區性流行嘅一種建築嘅。 當時中世紀嘅局勢又係點樣嘅咧？我都想知道多啲，譬如係因為我哋成日睇哥德式嘅建築咧，好多時候都係集中喺講教堂，好似就冇乜話一啲平民嘅居所啊咁。咁其實呢個時候嘅局勢係點樣，或者係宗教嘅發展又係點樣嘅咧？ 的確係以教堂為主嘅，因為呢個時代啊，你話咧係即係一直都講係中世紀咁，但係中世紀都分好多好多面貌，好多個，因為長達一千年啦。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話呢個由一千年到一千二百年左右咧，我哋會叫呢個叫中世紀盛期嘅。咁啊，即係話喺中世紀裏邊咧，整體嚟講咧氣候比較温暖啦，農產品比較好啦，而我哋話西歐嘅整體發展係向上嘅一個狀況。呢個時期咧，令到一班喺即係今日法國或者德國呢啲嘅土地嘅居民咧，人口又多咗啦。生活又富足咗啦，慢慢好多嘅建設咧都生產起上嚟。咁但系咧都唔係一帆風順嘅。第一個咧就係話有好多嘅外族咧曾經入侵啦。第一個咧就係維京人嘅入侵。咁維京人入侵咧係好暴烈嘅，因為佢哋咧係好短時間咁嚟侵略完之後就會即刻撤走。咁第二個咧就係喺十三世紀蒙古人嘅一個短暫而猛烈嘅入侵。咁呢個入侵咧就直接導致到我哋話近東一帶嘅伊斯蘭世界咧幾乎係俾佢所滅亡嘅。咁而呢個滅亡咧對於西歐嚟講咧反而係一個契機，因為咧佢最大對手嘅衰落咧，係直接令到咧西歐整體嘅安全啦，或者整體嘅發展咧，相對嚟講咧係蓬勃起上嚟。咁第三咧可以講咧就係話教皇嘅教權啦，同埋嗰個皇帝嘅皇權喺呢個時候咧有相當多唔同嘅衝突嘅。譬如出名嘅，譬如1077年有所謂卡洛沙之行啦，就係話當時神聖羅馬帝國嘅皇帝咧係被即係教皇所褫奪佢嘅位置。咁最尾咧係要當時嘅皇帝咧係去跪求教皇去恢复佢位置，咁呢啲你都见到咧，就系话当时嘅宗教力量系依然系统治紧成个欧陆，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欧陆嗰个城市发展啦、居民嘅生活啦，整体咧系慢慢咁进步起上嚟嘅。咁仲有一点咧，同我哋一间讲高德都会提到嘅咧，就系、是、呢一批嘅维京人咧，最尾咧系落脚生根咧，就喺今日法国嘅西北部嘅所谓诺曼第嘅一个地方，成立咗啲嘅公国。咁呢个嘅公国咧，最后咧喺十一世纪咧就征服英格兰。咁就所謂嘅諾曼征服，直接咧將所謂法國歐陸嘅整體嘅結構啊、教育啊，同埋嗰個婚姻嘅關係帶咗入去英格蘭。咁所以咧，直接導致到成個中世紀後邊咧英國嘅歐陸化，同埋咧亦都帶嚟咗後來嘅所謂英法百年戰爭嘅一個關鍵，就係英法咧慢慢扭成在一起，互相嘅爭戰。但同一時間咧，呢個所謂歐陸嘅風格咧，就喺英法度咧就連結起上嚟。所以我哋今日成日都話英法有好多相同嘅地方，就係咁樣嚟嘅。 咁我哋其實喺英國咧，應該都會見到唔少我哋話由今日法國地區開始盛行嘅一個哥德式嘅建築，咁我哋一陣喺節目入面咧再慢慢同大家講一講。咁我哋簡單啲一句講嘅話，會唔會可以好簡單咁分得到羅馬式建築同埋哥德式建築嘅分別嘅？ 如果我哋單睇一個建築個樣式咧，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咧，就係哥德式建築咧就華麗咗好多嘅。我哋上集咧講到羅馬式嘅建築嘅時候咧，因為羅馬式建築比較咧都係用一啲好厚重嘅石材嘅，所以你一睇个样咧，你就会觉得其实佢个感觉咧比较朴实嘅，因为咧你会见到即系成个建筑物咧好似都系用石头砌成一样。咁但系咧，哥德式建筑咧就比较华丽好多啦，又充满住好多嘅雕刻同埋装饰啦，好多嘅玻璃窗啦，而且咧建筑物咧亦都高大好多，特别系咧系高度上边咧系高咗好多嘅。 咁嗱，转头咧，我哋翻嚟咧，同大家讲下究竟哥德式建筑咧，今日我哋可以见到啲乜嘢嘅著名嘅地标啦。咁又或者系究竟成个哥德式建筑嘅结构系点样嘅？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哥德式的建筑呢，是不是就以我们一般的印象所看到，就是高，就是它最重要的特色的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的，特别在即建造教堂的当中。刚才我们提到呢，即为什么、好像哥德式建筑我们一讲起呢，就通常都是讲教堂。其实呢它都有其他的建筑的，不过可能会是后期少少才会有其他的建筑。大部分的哥德式建筑我们现在见到的都是教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即肯给钱出来起的呢，其实就是教堂。我们看即建筑或者其他艺术作品里面呢，哪一个人是一个赞助人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即是哪一个是财主，他肯即拿钱出来呢去做这些艺术作品或者做这些建筑作品呢，那个其实是很话事，即是话到很多事的。所以呢在当时呢，即是在欧洲，即是经历过刚才卓然所讲这么长时间呢，即是外族入侵啊这些事件之后呢，其实到十二世纪呢相对呢是比较稳定一些的。那在这么稳定的情况里面呢，其实呢教会的势力反而是很大的。所以呢即是教会就会成为这些建筑物的一个主要的赞助人。 而且当时的教会都有收税十一税，即是说你要将你生产的收成或者钱呢就收十分一呢捐献给教会。同埋呢教会的土地呢在世俗的地方呢是不需要收税或者征税。咁所以他们的生产啊，他们的财富呢是足以令他们有资源去起一些可能同世俗的其他地方的建筑好不同的一些大的建筑物。 哥德式教堂嗰個高咧，其實咧即係可以我哋用兩方面去睇嘅。其實有兩個原因咧，係相輔相成咧，令到哥德式嘅教堂咧點解會咁高嘅？咁第一個原因就當然係即係建築技術嘅改良啦。當時嘅建築師啊、工程師發明咗新嘅建造嘅技術，令到教堂咧可以起高啲。第二咧就係亦都係即係神權咧嗰個敬畏啊，就係佢哋會覺得喺教堂裏邊，我哋喺一個高啲嘅空間咧，就象徵住咧即係我哋可以去接近上帝啊，接近上帝。特別係咧即係哥德式建築好多。设计都会是希望令人入到去之后即吸引你的视线就向上望的，一个高的空间，一些直线的线条都是做到这个目的，令人对于个神权敬而生畏的。 刚刚卡文讲到有一些新的技术令到这个建筑物可以起到这么高，究竟是一些什么技术呢？ 其实呢如果我们对于建筑没有认识的朋友，如果你一看一个建筑物，你很容易分辨到它是不是一个哥德式建筑的。其中一个元素就是你看它是不是用一个尖形的拱门。我哋讲罗马式建筑嘅时候咧，罗马人咧一个好大嘅发明咧，就发明咗拱门，一个拱结构，就系做一个半圆形嘅拱门，用一啲砖石咧就已经做咗一个结构咧，可以横跨一个大啲嘅空间。但系圆形嘅结构咧，都唔系一个最稳阵嘅结构嚟嘅，一个半圆形嘅结构其实都好容易会塌嘅。于是乎咧，喺哥德式时候嘅工程师咧，佢哋就发现，只要我哋将一个半圆形嘅拱门拉高一啲，变成一个尖形嘅拱门嘅时候咧，我哋个结构咧系比较稳阵一啲。第一是稳阵一啲啦，第二呢就是话我哋只要嗰个两柱之间嘅间距唔改变呢，我哋其实係可以做一个高啲嘅空间嘅，因为个尖形呢係比一个半圆形呢为高嘅。咁所以喺当时呢係大幅使用咗呢啲尖形嘅拱门嘅。所以如果而家我哋去到任何嘅即係建筑物，你见到有啲尖形嘅拱门呢，好大机会佢就係哥德时期嘅建筑啦。 咁但係对门高咗同成个建筑物个整体个高度高咗，係咪又有一种唔同啲嘅技术去帮手嘅？ 其实佢唔係只係呢一道门嘅结构嚟嘅。因为呢一个咁样嘅尖形嘅拱门係可以用喺成个建筑物嘅结构之上嘅。特别是呢即是我哋希望做一个大啲嘅空间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可以諗下个屋顶呢係可以点样可以做到一个高啲嘅空间。以前呢罗马式嘅建筑物或者一个巴西里卡教堂嘅建筑物呢，佢哋好多时呢都会係用木屋顶嘅。即係话呢我哋用木嘅框架做成一个即係尖形嘅木屋顶，即係三个屋顶嘅。咁但係喺哥德式建筑嘅时候呢，佢哋就会用咗砖石嚟做屋顶。但用砖石点样可以砌到一个屋顶呢，佢哋就会做咗一啲呢肋骨型嘅交叉拱顶呢个技术。 咁乜嘢係一個立骨型嘅交叉拱頂呢？其實呢，我哋先去諗乜嘢係一個拱頂。一個拱頂呢，其實就好似一個拱門一樣，不過呢，佢係拉長咗一個拱門，好似一個隧道一樣。運用呢個拱嘅技術呢，其實我哋已經可以做咗一個空間出嚟。但係呢個空間呢，就變咗係有一個方向性嘅，因為如果一個隧道咁呢，其實佢只係得一個方向嘅。但係如果我哋想像呢個隧道係可以兩個交叉擺埋一齊，好似一個十字形呢，其實我哋就可以做咗一個空間，而呢個十字形呢，可以不斷咁去重複落去。所以我哋就可以利用呢個技術呢，去做一個屋頂，做一個大啲亦都高啲嘅屋頂。而咩為之肋骨型嘅屋頂呢？就係我哋喺呢個技術之上呢，發現如果我哋想嗰個屋頂個材料係薄一啲嘅話呢，我哋只要喺佢個交接位嗰度做一啲好似肋骨咁樣嘅結構嘅話呢，咁呢個屋頂呢就會實淨好多。咁所以如果我哋去到哥德式嘅教堂，我哋一入到去向天花望一望呢，你就會見到好多呢啲好似肋骨型嘅線呢嘅屋頂。咁甚至呢去到後期呢，呢啲肋骨型嘅屋頂呢成為咗一個好似花紋一樣，成為咗呢哥德教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特色。 咁大家呢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啦 ,rthk.hk, 咁上面呢 search 返我哋建築二呢，咁就可以睇返我哋今集呢上載咗嘅圖片嘅。咁上載咗嘅圖片入面呢，亦都包括咗啱啱 Carmen 所講嘅哥德式建築入面經常會見到嘅一啲十字型嘅肋骨型嘅拱頂啦。 正话 Carmen 咧讲得好好嘅一个字咧，就系薄字。从一个观赏者嘅角度咧，我觉得哥德式嘅建筑同之前我哋讲嘅罗马式建筑嘅关键分别咧，就系罗马式咧就系一种好强嘅厚重感，即系佢无论系墙壁啦，整体就算系个顶啦，都系用啲好厚嘅材料所组成。但系咧哥德式咧有一个最独特之处咧，就系佢好薄身嘅，你会见到嗰啲结构本身系好薄。佢薄得嚟，拉得嚟又好高，所以佢有一個好高嘅尖嘅，但係佢整體嘅所有啲結構嘅支撐咧，係好薄身嘅一啲建築。咁所以依一種做法咧，用我哋之前都講，所以建築就話我哋可以用越少嘅材料，用越輕嘅結構，可以做支撐建築物咧。咁呢種亦都係一種即係技術上嘅一個進步，即係你見到咧整個感覺係輕盈啲，冇之前嗰種嘅厚重感。而最尾出到嚟咧，你入到去嗰個建築物裏邊咧，你都會覺得嗰個空間感同埋寬闊感咧，同以前好唔同。 其實即係建築嗰個歷史嘅發展咧。离唔开咧，都系想做一个大啲嘅空间，少啲嘅材料，或者建造嘅时间缩短嘅。咁譬如喺哥德式嘅建筑里边咧，佢好重要嘅咧，就好似头先蔡源所讲，佢用咗少咗好多嘅轻巧咗嘅材料，但系可以做到一个大啲嘅空间嘅。一个好重要嘅例子咧，就系佢哋发明咗非扶壁呢样嘢。例如喺一个罗马式建筑，如果我哋要起一埲好厚嘅墙嘅时候，我哋咧其实咧个材料咧就用咗好多，而且咧亦都令到咧即系室内空间咧就好黑嘅，因为厚墙咧好难开窗。咁但系咧喺哥德式建筑咧，工程师咧就发明咗一个叫非扶壁啊，就系话咧我哋可以起一个相对较薄嘅墙，不过喺墙嘅外边咧，我哋起好多嘅斜撑去撑住呢一埲墙，咁所以结构咧相对上系稳阵，但系墙身咧仍然系可以好薄，仍然系可以开到好大嘅窗嘅。 咁但係呢會唔會呢一啲嘅即係旁邊撐住呢一個建築物本身嗰埲牆撐下撐下好多呢會冇咁美觀嘅呢？ 有啲人咧就話即係好似冇咁美觀啦，因為佢好似生咗好多隻翼出嚟啊。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人咧就覺得呢個就係哥德式建築嘅一個特色嚟嘅。譬如而家我哋去到好多即係好著名嘅大教堂啦，甚至係即係巴黎聖母院一樣咧，都會見到呢啲咁嘅非扶壁嘅。 所以你話咧，即係有人批評話哥德式建築咧，就係話即係佢黑掹掹嘅時候加埋嗰啲好多好似一隻隻翼咁咧，就好似有啲陰森恐怖嘅。咁所以你亦都有話咧，即係叫哥德式嘅小説嘅，咁亦都係寫呢啲咁嘅黑暗啊，呢啲咁嘅題材嘅。咁當然咧，依個係其中一啲人嘅觀感。咁但係如果站喺建築嘅角度咧，即係佢用到咁嘅結構，其實係慳咗好多嘅物料，因為佢兩埲牆中間其實係全部係通空。咁嗰啲位置其實係之前如果要起嘅話，就成埲都係牆嘅。咁但係佢而家用兩塊好薄嘅牆加一個嘅非扶壁咧。成件事就可以圆满解决咗，咁所以都系一啲技术进步嘅一个后果，咁系值得欣赏 嘅。系啊，咁但系头先啱啱 Carmen 讲，我哋依家建筑嘅发展都系想用一啲最少嘅资源或者成本去起到一啲较大嘅空间或者更加靓嘅建筑物啦。咁啊，亦都希望节省时间嘅。不过我睇咧好多哥德式嘅建筑咧，其实佢哋啲建筑时间咧都好长下嘅，即系大大话话都成百年以上咁样去起一个教堂嘅。 我谂唔系净系 哥德式教堂是起咁长嘅时间嘅，其他教堂咧或者其他建筑风格嘅教堂咧，好多都起到好长嘅时间。最主要咧就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哋身处嗰个时代咧系咪好多嘅战乱啦？因为好多时咧呢个建筑工程咧都会中间咧系停顿嘅，拖长嚟做嘅，因为中间系发生咗好多嘅战争啦，又或者起起下冇钱啦，甚至咧我哋见到好普遍嘅情况咧就系起起下个建筑师其实死埋嘅，但你都要换个另一个人去做，另一个人咧亦都未必中意原先个设计，或者未必知道原先个设计咧系点样造成嘅。另一个原因咧就系话咧，当时嘅建造嘅时候咧，其实咧就冇机械去帮助嘅。咁我哋用人手去起一个咁大座嘅建筑物嘅时候咧，当然咧佢系需要咁长嘅时间啦。咁用机器去协助呢个建造咧，其实去到文艺复兴时期咧，先至开始渐渐有呢个做法嘅。 都唔怪得嘅，即係讲緊一百几十年中间换几个建筑师设计师都绝对唔出奇啊。咁所以可能就会做到我哋依家今日见到咧，有时一啲哥德式建筑咧，佢会有一啲唔对称嘅建筑嘅出咗嚟啊。即係譬如係一啲尖塔咧，有一个好出名嘅哥德式建筑叫沙特尔大教堂咧，佢有个两个好高嘅尖塔。咁但係两个尖塔咧係唔同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觉得啊嗰啲嘢对称咧就会好靓嘅。但係佢两个尖塔咧係好完全唔同，但係你一眼望去，点解会咁特别嘅，两个左右唔同嘅。 我谂我哋睇呢个例子嘅时候咧，我哋可以谂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佢嘅设计嘅时候咧，佢原先系咪谂住两个塔系一样嘅先，定系咧佢设计嘅时候咧已经冇呢个考虑。我哋可以问翻咧，究竟一样嘢对称先至系靓呢个概念咧系几时先至出现嘅？我就唔系好知道即系佢起源喺边啊，但我知道咧即系对称呢个观念咧喺文艺复兴时期咧就好强调嘅吓。咁喺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起嘅所有嘅建筑物咧，佢哋就好强调嗰个对称性，即系喺文艺复兴之前嘅建筑根本就冇人会觉得对称系必须嘅，有呢个咁样嘅例子。特别系你见哥德式建筑咧，好多时有高塔嘅，有好多时咧佢会系用一个单塔式嘅设计嘅，嗰个单塔式嘅塔楼咧，甚至咧唔系摆喺正中间嘅，可以摆喺侧边嘅。咁呢个所以我哋第一件事就系问咧，即系对称系咪必须噶啦？第二件事就系问咧，就系究竟嗰个即系例子咧起嘅时候佢经历过一啲咩事情，系咪当中咧即系改变咗个设计咧，换咗人咧，定系佢一开始嘅时候已经谂住系做两个唔同嘅塔咧？ 喺呢一点上都讲少少咧，就系嗰个时间嘅问题。其实咧，我哋今时今日嘅人嘅时间观念咧，同当时有啲唔同嘅。即系我哋而家觉得咧，你要起一个建筑物起十年咧，已经系非常长嘅时间啦，系嘛？起西九起到咁，哇，好耐啦，好耐。咁但系喺以前嘅时代咧，时间相对系停滞好多，因为你处理日常生活嘅好多时间咧，同而家比冇得比。即系而家可能扭开水喉就有水，但系以前啲人咧，可能会认为一两个钟头取水咧系必然嘅事。咁所以喺咁嘅观念之下咧，其实哥德式虽然系起好长嘅时间，但系相对嚟讲咧，佢用嘅资源系少咗嘅。即系比起我哋最早讲，譬如讲金字塔啊嗰啲嘅巨型建筑物，要用十几万奴隶做持续做20年相比咧，其实已经系轻盈好多，同埋简单好多嘅建筑物。 同埋，如果即係一個建造時間橫跨咁長嘅時期咧，其實咧科技嘅發展亦都改變咗嘅。即係以前起嘅時候可能唔係咁樣建造技術，而之後咧發明咗新嘅建造技術嘅時候咧，亦都有機會咧係會改變嗰個設計嘅。 正话你讲到嗰个技术嘅演变咧，就喺哥德式后期咧，就系所谓十字军东征嘅时期嚟嘅。咁其实十字军东征咧，就为咧欧洲咧带嚟咗好多嘅技术革新。咁技术嘅革新啦，尤其系啲数学啊、物理学嘅演变咧，就喺呢啲时候咧，慢慢咧就带咗去即系西欧嘅各个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呢啲嘅点咧，都导致到即系欧洲建筑物慢慢进步嘅一个重要嘅原因。 咁我哋下一节嘅建筑二咧，翻到嚟咧，会同大家以巴黎圣母院咧作为一个例子，再同大家继续去探讨一下哥德式建筑嘅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集嘅建筑二咧，同大家讲哥德式嘅建筑嘅，咁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 咧，上面揾翻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咁我哋咧就上载咗一啲哥德式建筑嘅图片咧，咁就俾大家对照参考，一边睇住嘅图片咧，一边咧可以听住我哋嘅节目去介绍嘅。咁而今集咧，我哋亦都会拣咗一栋嘅建筑物咧，作例子咧去分享一下哥德式嘅建筑。咁今次咧，我哋拣嚟嘅就系巴黎圣母院啦。咁呢一栋咧都系相当之出名嘅建筑物啦，咁大家去到巴黎咧，相信亦都一定会走去呢一度望一望噶啦。咁而呢个圣母院咧，本身就系喺1163年开始去建造嘅，咁啊直至到1345年咧去建成嘅，咁啊讲紧已经横跨咗180年左右噶啦。咁而喺呢个教堂咧，大家可以见到，因为哥德式我哋都提过，佢嗰高咧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啊。咁呢个教堂咧，佢高系高35米嘅。咁大家去到佢嘅西面嘅正立面嗰度去睇咧，咁就一般大家排到入场嗰个位置咧，咁就可以见到我哋话呢个巴黎圣母院嘅正面啦。咁大家觉得诶呢个巴黎圣母院好靓啊，咁我哋又点样可以用呢个巴黎圣母院作为一个例子，去同大家讲解一下哥德式建筑嘅特色咧？卡文， 嗱，我哋睇到巴黎圣母院咧，如果我哋由正门咧排队嗰度入去睇咧，我哋会第一件事咧就系见到咧佢有两个高塔嘅，咁咧高塔咧亦都系即系哥德式建筑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标志嚟嘅。咁喺巴黎圣母院呢个例子里面呢，佢係用咗两个塔啦。但係喺其他嘅哥德式嘅教堂里面呢，我哋都会见到有时係用一个塔啦，或者几个塔嘅。咁可能因为巴黎圣母院呢个例子咁出色啦，以至呢双塔呢个设计呢亦都成为一个好流行嘅形式嘅。 咁但係我哋今次睇呢个巴黎圣母院嘅塔呢，又唔係一个尖塔嚟㗎喎。佢两个塔顶係平㗎，又或者係咪佢未起好呢？ 我哋喺法國嘅哥德式嘅教堂裏面呢，好多時都會見到好似巴黎聖母院一啲平頂嘅塔嘅。咁究竟佢係咪未起好呢？這個就唔知嘅。嗱，有啲人呢講呢，就話佢原本個設計呢其實係有個尖塔喺度嘅，只不過呢佢起一下呢就決定唔再起個尖塔啦。另一啲例子呢，就係我哋見到嘅平頂嘅塔呢，係原先呢係有個尖塔嘅，只不過後尾呢就塔毀咗，係爛咗，咁所以就變咗平頂。咁亦都有可能呢，就係設計嘅時候本身已經係想做平頂嘅塔嘅。 咁呢個就係我哋喺正面會見到兩個塔啦。咁除咗塔之外，我哋整體嚟講就見到下面就有三對門嘅。咁而我哋通常出入就係即係排隊喺正門嗰度出入啦，大家會知道。咁呢三個就係我哋之前有提過一個尖拱嘅門口啊， 係 嘛？ 係啦，係啦，就係我哋之前所提過由半圓形拱門咧改變成為一個尖頂拱門嘅形式啦。 咁呢個三個拱門上面都有一啲好華麗嘅雕刻啦，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咁雕刻咗咧，都係宗教上面嘅一啲故事啦，同最後的審判有關係啦。咁而成個嘅建築物入面咧，除咗我哋話喺一啲磚石去砌之外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咧，就係我哋見到一個好大嘅圓形嘅玻璃窗。我哋話哥德式建築其中一樣好重要嘅特色就係玫瑰窗啦。 係啊，其實咧哥德式建築咧好重要嘅一個特色咧，就係用咗好多彩繪嘅玻璃嘅，特別係咧即係。在教堂的正面很多时都会有一个圆形的窗，我们叫做玫瑰窗，都是用彩绘的玻璃。其他的窗门都很多时都是用一个彩绘的玻璃的。这样用彩绘玻璃不单止是一个建筑的材料的一个革新，就是我们开始可以用玻璃这样东西在我们的建造我们的楼宇之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做到室内的环境好像有七彩色的光芒在个教堂里面。因为七彩色的光芒是我们在人间应该见不到的光彩来的。咁所以透过用彩绘玻璃呢，营造了一个呢好像入了教堂是一个非人间的环境。咁所以这个呢是想将建筑那个设计呢去提升了呢你个宗教感受的层面的。 我们说彩绘玻璃是真是一个技术革新的。我们说呢玻璃或者碎玻璃为做宗教建筑或者世俗建筑呢是有很耐历史的。所以你说最早呢甚至埃及的时候呢都有一些的历史文献记载呢有些碎玻璃的记录在里面。即是说碎玻璃是很多年有，因为玻璃本身是用即是沙嚟加热而成，咁呢个做技术上做得到，咁但系咁巨型嘅一啲玻璃，而喺玻璃上面做彩绘，就同以前嘅彩色碎玻璃系有啲唔同，因为以前咧就加杂得落去啲玻璃度制造，嗰啲碎嘅玻璃黐埋嚟做，即系用马赛克嘅方式黐埋做，咁但系而家呢种咧系巨型嘅玻璃做好咗，然后再喺上面做彩绘，咁所以咧出嚟嗰个技术嘅效果啦，透光度啦，明亮嘅程度咧，就同以前 舊式嘅做法好唔同。咁呢一種嘅技術革新咧，明顯咧就係睇哥德式咧先至可以誕生。咁而且喺舊嘅建築物，譬如話喺羅馬式建築裏邊，根本就咁厚嘅石牆咧，根本就唔容許中間有一個咁大嘅窗口咧去做啲咁嘅玻璃牆，必然係一啲好輕巧嘅牆身，佢嘅建築或者支撐咧係有其他幫佢，佢先可以做到啲咁薄嘅牆身上邊再做一塊咁巨型嘅玻璃去顯現。我相信咧好多人都入過呢啲即係大型嘅教堂，除咗巴黎聖母院之外，我亦都去過譬如米蘭嘅米蘭大教堂。呢兩個教堂裏邊嘅玻璃彩繪咧，真係令人嘆為觀止，即係裏邊你會感覺到直情可以睇緊電視咁嘅。即係如果陽光直射喺個玻璃度咧，你喺入邊睇嗰個鮮明嘅程度， 好奇幻嘅， 直情係你好似睇緊一啲喐嘅嘢，或者睇緊一啲電視，或者睇緊一啲影像嘅東西，而唔係一個建築物嚟。咁所以佢呢個效果咧，你諗下中世紀人入到去嘅話咧，真係好難敬佛喺上帝之下。 系啊，不过喺巴黎圣母院呢个例子咧，佢除咗考虑即系室内嗰个彩绘玻璃咧，营造出嚟嗰个七彩个气氛之外咧，佢嗰个玫瑰窗咧，其实咧都考虑到外面睇落去系点嘅。特别系咧，即系你见到咧玫瑰窗嘅中间咧，其实咧就系个圣母像抱住一个圣婴嘅。咁呢个玫瑰窗一个圆形嘅玫瑰窗咧，就好似咧做咗一个咧，我哋成日喺古典嘅画里边咧见到咧，好似啲圣人咧有一个光环一样。咁佢就咧啱啱就喺圣母同埋圣婴嗰个雕像后边咧，就有一个咁样嘅光环。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哥德式咧，亦都好着重一啲裝飾喺建築方面嘅。譬如我哋又睇翻巴黎聖母院嘅正面咧，佢哋喺三個嘅門口同埋喺個大嘅玫瑰窗嘅中間咧，咁有一個國王廊啊，咁入面亦都雕刻咗好多嘅唔同嘅國王嘅像啦。咁啊，資料記載呢度咧有28尊嘅雕塑咧，咁都係以色列歷任嘅28個國王嚟嘅。咁而又講翻成個教堂嘅一個建築個結構啦，咁我哋都提到咧就係、是。其中一个哥德式建筑入面好重要的特色就是飞虎壁。咁大家如果有绕过个正门啦，我哋去到个教堂嘅南面，即系喺我哋塞纳河嘅左岸嗰度望过去，咁啊见到呢个圣母院嘅南面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我哋头先所讲嘅好多飞虎壁咧，去支撑住呢一个成个圣母院嘅结构。 喺圣母院呢个例子里边咧，有好多人认为咧个飞虎壁咧其实系即系一个后加嘅嘢嚟嘅，就系喺圣母院嘅时候咧，因为个墙身。比较薄啦，要开咁多窗啦，佢就有呢个塔位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咧先至加翻咧呢啲飞虎壁咧去撑住嗰个教堂嘅，咁而佢咧亦都系咧即系哥德式建筑里边咧比较早嘅例子咧系有飞虎壁嘅，咁所以有可能咧飞虎壁嗰个出现咧，其实咧会系一啲嘅后加嘅或者我哋所谓 afterthought 即系一啲后尾先谂翻出嚟补救嘅方法。 的确系似后加，如果你睇翻咧喺圣母院里边飞虎壁嗰个做法咧，系即系好似系尝试喺后边加上去多啲，即系佢比较量比较多嘅。不同嘅角度都會支撐埋，即係嗰種感覺都係話，扶住佢個感覺好強。因為如果原生設計嘅話咧，可能會再簡潔啲都唔定。因為後來我哋睇好多有飛虎嘅建築咧，嗰啲飛虎都冇咁密集啊咁樣嘅形式去做。 咁喺個聖母院嘅入面咧，我哋入到去入面咧，亦都係抬頭，亦都會見到好多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啲交叉嘅肋拱啦。咁就作為哥德式建築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內面天花嘅一個支撐啦。 我哋見到嗰啲肋拱咧，我哋話係有肋骨呢樣嘢，你會見到係天花個肋。肋骨咧，好多时咧都会带到落去咧，嗰条柱又落到地面嘅，就系、是、因为一个咁样嘅做法咧，就令到咧喺室内嘅环境咧，我哋见到好多直线啊。呢啲直线咧，亦都帮助信徒咧入到教堂里边咧，都将佢哋嗰个重心咧带到去上空嘅，吓、令到咧佢哋好似咧即系会不其然咧向上望咧去亲近上帝一样。 同埋嗰啲柱咧，我见好多呢啲哥德式建筑嘅啲肋拱带到落去，即系墙旁边嘅啲柱咧，佢啲柱唔系一般普通一条，好似我哋话希腊式咁。一条柱，而系佢有好似好多束嘅柱聚埋一齐咁样 嘅。其实佢都系一条柱嚟嘅，不过咧佢系加上呢啲好似装饰嘅，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即系将佢开一个平面咧，其实佢就将一条圆形嘅柱咧，就整到好似一朵花咁，咁就有好多咧呢啲直线嘅一个装饰物，令到佢咧好似一束花咁带到上天花板咁样。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黎圣母院咧，仲有好多故事啊，或者喺个结构上面都有好多可以之后再慢慢同大家讲。而我哋以呢个作为例子去同大家今集咧，主要就系介绍哥德式嘅建筑啦。咁而除咗我哋话法国呢个哥德式建筑嘅一个起点之外咧，哥德式建筑亦都有传到去英国嗰边。 啊，冇错啊，其实咧好多香港人咧都好熟悉嘅，即系英国嘅喺伦敦嘅国会大楼啦，同埋西敏寺咧，其实都系采用咗咧一个哥德式嘅建筑嘅。不过嗰个哥德式嘅建筑咧，就同即系我哋喺法国啊见到嘅巴黎圣母院或者其他嘅教堂咧，有少少嘅分别嘅。我哋入到去巴黎圣母院咧，如果我哋睇佢嘅平面咧，其实我哋见到一个特色咧，就系话我哋之前解释过一个巴西利卡教堂咧，佢个原本嘅平面咧系一个长方形嘅，但系随住时代嘅变迁咧，长方形咧就演变成为一个十字形，十字嘅平面系啦，咁就令到咧即系基督钉十字架呢个表征咧喺教堂里边咧就更加强烈嘅。咁但系喺巴黎圣母院咧，你就会发觉到佢将即系个十字架嗰两只手臂，即系两个侧厅咧，就缩翻细嘅，缩细到个程度咧，好似系你入到去咧，即系见到一个长方形咁。咁呢个喺哥德式嘅教堂里边咧，好常见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去到英国或者其他离开即系法国地区嘅哥德式嘅建筑咧，佢哋好多时咧都唔会跟循法国呢个模式嘅，佢哋会留翻呢个十字形啦，甚至系其他即系更多唔同嘅演变嘅平面嘅形状嘅。咁譬如喺英國嘅即係哥德式建築咧，我哋見到有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哋呢個十字形，甚至係其他嘅平面形式咧，佢哋都會將個平面拉長嘅。譬如我哋見到國會大廈咧，其實係一個好長嘅建築物嘅，即係喺泰晤士河嘅旁邊一個好長嘅建築物嘅。咁佢哋咧好多時都會將個樓宇咧就是、拉得更加長嘅。 咁呢個就係、是、西敏寺嘅建築啦。咁我哋之後嘅集數咧，有機會咧再同大家講多啲英國西敏寺嘅一啲建築嘅風格啦。咁而我哋又最後總括一下啦，哥德式嘅建築其實都維持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之後係咪都有一啲唔同嘅發展，或者佢會唔會對於後來嘅一啲建築咧造成一啲影響呢？ 哥德式建築其實是一個地域性的建築嚟嘅，佢係喺巴黎附近的地區開展，咁但係慢慢咧係向其他歐洲地區流行起嚟嘅。但係當時咧佢唔係一個整個雄霸成個歐洲都用呢個形式嘅。我哋下一集就會講下喺意大利咧，其實佢哋咧就不嬲都係最文明嘅地方嚟嘅，佢哋就會唔喜歡咧呢啲嘅哥德式建築，而引致咧之後咧有文藝復興係呢個新嘅建築形式嘅。 但係如果單純以建築風格，即係如果唔理佢嘅歷史嘅話，一種正我哋所陳述嘅種種唔同嘅建築嘅特色咧，就算喺譬如喺香港咧都會見得到。 係冇錯。 之後我哋都會講到一啲相關嘅建築，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用眼睛傾聽光影流蘇，段段可人嘅香港回憶；用耳朵跨進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咁讲哥德式建筑咧，我哋又试下跳嚟香港呢边睇下咧，香港会唔会有一啲咧同我哋啱啱所讲哥德式建筑咧都相类近嘅建筑嘅？咁我哋今次咧介绍一个地方咧俾大家认识一下。咁呢个咧就系圣约翰座堂啦。咁咧呢个系喺1847年奠基，而系1849年落成嘅建筑物咧。咁佢咧就系香港最古老嘅西式教会建筑嚟嘅。咁呢一个咧系咪同我哋头先讲哥德式建筑？睇落就好似有啲相近啦，咁究竟佢算唔算係哥德式嘅呢？阿卡文， 佢睇落咧就同我哋頭先講嘅哥德式建築咧有啲相近，亦都有啲分別嘅。咁佢就唔係一個好完美嘅哥德式建築嘅例子嘅，咁亦都係受過英國嗰個風格嘅改變嘅。咁例如有乜嘢係佢用翻哥德式嘅元素咧？譬如我哋都會見到咧，佢係有一啲嘅即係尖拱門嘅，亦都咧係有頭先我哋所講嗰啲肋骨嘅線條嘅。不過咧，佢就唔係用一個即係頭先我哋講嘅交叉拱頂咧，係做屋頂嘅。佢係用咧木結構嘅三角屋頂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同樣咧，亦都有啲嘅尖頂嘅窗啦，同埋一啲嘅彩色嘅玻璃窗。咁呢啲都係哥德式建築嘅元素嚟嘅。嗱，喺聖約翰座堂，佢嗰個設計咧，佢就係即係一個單塔式嘅設計啦，就同聖母院嗰個雙塔式咧就唔同嘅。那個單塔咧就起咗喺建築物嘅正面嗰度嘅。咁所以我哋去到嘅時候咧，一見到就見到嗰個單塔嘅。不過嗰個單塔咧個比例咧就似乎就矮咗一啲嘅，比起我哋見到咧即係巴黎嗰啲大教堂咧就矮咗好多嘅。咁有啲原因咧都講話可能係起嘅時候咧。 咧，當時嗰個錢同埋技術咧都係有個限制嘅、以致嗰個塔咧就唔係起到好高。 呢、這個聖約翰座堂咧就係、是、位於中環花園道4-8號啦，咁、大家可以親身去睇下啦。咁又或者咧，網上面咧都見到佢哋嘅網站咧，其實有一個幾好嘅一個導賞咁樣，佢、拍咗每一個位置係點樣啦，喺入面啦或者出面嘅花園啦，咁大家可以上到佢哋嘅網站入面睇咧，都見到呢個嘅喺香港嘅一個聖約翰座堂嘅。 係啊，佢喺香港嗰個歷史咧就好緊要嘅，因為佢係第一個咧即係西式嘅基督教嘅建築物喺香港度起出嚟嘅。咁其實當時咧最主要除咗係真係服務當時喺香港嘅洋人之外咧，最緊要咧就係服務咧係金鐘嗰邊兵營嘅士兵嘅，因為當時咧金鐘其實成個區咧都係一個軍營嚟嘅，咁個士兵咧亦都需要揾崇拜嘅地方嘅。 同埋你如果你睇一睇聖約翰座堂嗰個位置嘅話咧，其實就喺花園道嘅呢個地方啦。咁其實附近咧就係即係港督府嘅位置，咁再附近咧就係美國領事館。咁其實再落啲咧，其實就係即係一啲嘅銀行嘅一啲嘅地帶。咁我哋話咧呢一個區域咧，其實喺香港開埠最早嘅時候咧，已經被建設為咧就係香港嘅一個核心地方。因為你可以諗下咧，就係嗰個行政功能啦、宗教功能啦，同埋咧經濟功能，其實就喺曬依一條路嗰度附近。咁所以咧，只要攻守咧，就喺依一個地方咧做保安嘅話咧，就非常之嚴密。而隔離咧就係兵營啦，而下邊啊落啲就有天馬纜嘅舊基地嘅位置。咁所以我哋話咧，以前嘅香港核心地方咧，就係屬於依一個聖約翰座堂附近嘅位置。 就是因為佢嗰個歷史咁特別嘅咧，佢係唯一咧喺全港裏邊咧唯一一個地方咧係由教堂咧擁有呢個土地嘅。因為咧香港咧所有土地咧其實咧以前就屬於英國政府啦，就係英國即係皇室啦。而家咧就屬於即係香港政府啦。就唯有咧即係聖約翰座堂，因為佢嗰個歷史咁突出咧，佢係有一個無限期嘅即係一個地契嘅。 冇錯，即係簡即係差響唔使俾，地租都唔使俾。 划破限界，编写建筑新章，新竹角。 今集嘅新竹角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位日本嘅建筑师啊。咁讲起日本建筑师，相信大家第一时间咧都会谂起佢嘅名字啦。讲紧嘅就系安藤忠雄啊，呢一位咧生于1941年9月13日嘅一位日本嘅建筑师。咁佢嘅生平或者佢嘅履历都相当之传奇嘅，因为我揾啲资料咧，发现佢曾经咧即系做过咩咧？做过火车司机啦，做过职业拳手啦，即系呢啲听落就好似同建筑冇乜关系嘅，咁而资料亦都话佢其实冇受过一啲正统嘅建筑教育同埋啲训练嘅，咁但系咧依家大家都会好清楚佢系一位日本好知名嘅建筑师，同埋亦都喺1995年嘅时候咧获得呢个普立兹嘅建筑奖嘅，亦都系我哋可以话系建筑界嘅诺贝尔奖。咁呢一位咁出名嘅安藤忠雄啊，不如我哋又请阿卡文同我哋介绍一下佢啊。 好啊，即系安藤忠雄嗰个生平就真系十分之即系传奇啦，咁亦都是一个即系好突出咧，即系自学成才嘅一个例子嘅。咁即系唔需要通过咧正规嘅建筑教育咧，佢都识得起楼嘅。咁佢嘅设计咧，即系一般人咧一望咧就认得到嘅，因为咧佢就系几乎咧全部嘅建筑物咧都系用咧清水石屎、清水混凝土咧呢个手法嚟建造嘅。咁佢自己咧就讲过啦，佢觉得清水混凝土咧好代表到日本人咧嗰个特性嘅，就系咧佢好质朴嘅，好简洁、好质朴嘅特性。咁佢就好中意咧用呢个材料。 咁究竟咩系清水混凝土咧？佢同我哋一般讲嗰啲石屎有咩分别嘅？ 嗱，而家喺香港咧，好多楼都系一个石屎楼嚟嘅，但系咧，我哋就唔系真系咧可以见到个石屎嘅部分嘅，因为我哋喺石屎出边咧，我哋都会做一啲嘅装饰，譬如咧做一啲批档啦，或者喺上边咧再砌翻啲砖啊，铺翻啲瓦啊咁样嘅。咁但系咧，安藤忠雄咧，佢就即系好中意咧用清水石屎。清水石屎嘅意思咧就系话喺石屎上边咧冇加任何嘅装饰嘅。如果你要在石屎上面没有加任何的装饰，那个石屎的质量必须要很好。第二呢就是说你做石屎的手工呢亦都要做得很好了。因为呢如果我们在香港见过人家即做石屎的话，你就会见到石屎呢原先是一些液体来的。它倒了落一个模板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它就会硬了，那就成为了即我们现在的建筑材料了。但是呢即我们拆开个模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见到很多时候的石屎都不是做得那么平均，或者有很多气孔的。 你会见到呢 表面係凹凸不平嘅，有好多窿窿嘅，即係窿窿洞洞啦，就係因為咁先要做批檔，即係大家覺得咁樣咧，即係住落去，你諗下，你行 high 樓去咧都會刮親嘅，所以咧就要做啲批檔啊、敏灰啊，做啲嘅做成一個白嘅牆，咁就係、是、就平時我哋會見到嘅，即係埲牆就係白色㗎，即係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好似安藤忠雄嗰種有保持到混凝土嘅顏色，但係佢個面又咁光滑咧，咁佢又點有冇咩特色？佢點樣做出嚟？ 嗱，佢點樣做出嚟咧？就係、是、佢利用咗咧鋁板咧嚟做嗰個模板嘅。咁啊喺香港咧，我哋即係早年咧，即係舊時嘅年代咧，我哋主要就係用木板嘅，即係用啲所以點解話即係有個行業叫釘板釘板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哋就係用木板咧嚟做嗰個石屎嘅模板。咁啊拆咗個木咧，就會見到入邊嘅石屎。咁但係因為啲木嘅質量都好參差啦，你拆咗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木紋啊嗰啲都會即係黐咗喺個石屎上面。咁、為咗咧令到嗰個石屎係完全平滑咧，安藤忠雄咧佢就會用一個鋁板咧去做個模板。咁、所以拆開咗之後咧，個石屎就好滑啦，亦都。点解咧？我哋喺佢嘅建筑物度见到好多啲窿窿嘅，其实嗰个窿窿咧就系嗰个即系螺丝钉嘅，去勾住个模板。哦、你拆咗啲后，拆咗个模板之后咧，你就会见翻嗰啲窿窿位啦。 所以我哋依家就话，安藤忠雄有个称号叫做清水混凝土诗人啊，讲紧佢用清水混凝土呢一个建筑嘅材料咧，用得出神入化。咁但系咧，我哋除咗去欣赏佢呢个建筑材料方面佢嘅 icon 之外咧，佢都同自然咧有一个好重要嘅紧扣啊。咁我哋睇佢譬如有多唔同嘅教堂嘅建築呢，咁都會見到話佢將個建築物同自然之間呢嗰種聯繫呢，我係會一種驚嘆嘅。咁大家又可以上去網上面，即係我哋節目個版面上面呢，就睇返一啲安藤忠雄嘅作品。 安藤忠雄嘅設計呢，好多時都會用一個呢即係幾何嘅平面嘅，佢嘅空間咧係好幾何嘅空間嚟嘅，譬如長方形啦、圓形啦，或者佢常用嘅橢圓形嘅，即係入到去一個空間咧，你就會見到一個即係完全一個幾何形嘅空間嘅。那個例子咧就係、是、譬如佢好出名嘅光之教堂一樣啦，就係、是、佢其實只係一個長方形，好簡單嘅一個設計。咁但係神奇嘅地方咧就係佢喺個石屎牆身嗰度咧就開咗兩條罅，就令到咧光咧喺個罅嗰度咧入嚟咧形成一個十字架嘅。咁佢單單咧用一個咁簡單嘅設計咧。令到入面嗰个感受就好强烈，因为你入到去呢个长方形嘅空间里面，你唯一见到嘅就係一个光嘅十字架。咁呢个係一个好奇妙嘅一个即係好小嘅动作，但係做咗一个好大嘅效果。 咁除咗光之外呢，佢同水之间都有一个好好嘅联系。 佢有一个好有趣嘅设计呢，就係、是、做呢个真言宗本福寺嘅水御堂。咁其实一个佛庙嚟嘅。不过个佛庙呢就同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嘅佛庙呢就好大分别啦。个佛庙呢其实呢係起喺一个莲花池嘅下边，莲花池咧系起成一个即系椭圆形，喺莲花池嘅中间咧就有条楼梯咧俾你走落去，落到下边咧你先至见到个佛堂嘅。咁呢个系一个好有诗意嘅一个做法嚟嘅，即系参观嘅人或者参拜嘅人咧，先系行过一啲碎石路，去到一个莲花池，见到个莲花池，见到条楼梯，又慢慢咧好似行入水底里边，先至去到另一个空间咧去参拜嗰个佛堂嘅。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即系有诗意嘅一个做法嚟嘅。 安藤忠雄咧。即係我去過嘅，相信大家都容易去咧，就係表參道咧有一個商場嘅，就表參道 Hills 裏邊咧就係安藤忠雄嘅設計。咁咧佢就冇正話你哋所講咁經典嘅一啲嘅部分，即係冇咁突出。咁但係咧，譬如以清水混凝土啊，或者裏邊有啲水啊嘅元素，或者以啲好簡單嘅幾何圖形嘅元素咧，依然喺裏邊咧揾得到嘅。 咁大家咧可以試下喺網上面睇下呢一位咧，亦都有啲別稱嘅，叫佢做沒有文化的日本鬼才啊！睇下佢嘅一啲建築嘅作品啦。今集嘅建筑二咧，同大家介绍咗一位国际知名嘅建筑师安藤忠雄，亦都同大家讲咗哥德式建筑嘅时期。哥德式建筑系为咗令人敬拜神，之但系下一个时期，人嘅本身就成为咗大家去发掘、去推崇嘅目标。下一集文艺复兴时期再见，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